20年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s come out, and all that comes is here and now.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You cast a spell on me, spell on me. You hit me like the sky fell on me.I decided you look well on me, well on me. So let's go somewhere no one else can see you and me. Turn the lights out now, now I'll take you by the hand. Hand you another drink, drink it if you can. Can you spend a little time? Time is slipping away, away from us, so stay. Stay with me, I can make you glad you came. 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s come out.I'm glad you came. You cast a spell on me, spell on me. You hit me like the sky fell on me, fell on me. And I decided to look well on me, well on me. So let's go somewhere no one else can see. Make you glad you came. 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s come out, and all that counts is here and now. 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I'm glad you came. Come out, and all that comes is here and now. 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I'm glad you came. 这首《Glad You Came》来自 The Wanted。 当时这首歌是在2011年去发行的，而首次播出呢就获得了非常大的反响，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说到 The Wanted， 他们其实是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男子偶像团体，但是呢是在2009年去成立，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解散了。所以说现在看到他们在重新在一起组合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现在成员已经各自单飞了。今天就来听听这些随心听的好音乐吧，放松一下心情，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非常特别的独立摇滚乐队，它呢也是在2007年去成立的，而他们说是非常深情的声音，所以说听到他们的歌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故事在里面。这首来自他们演绎的 Lover's Game Geographer。 Well, I just cannot tell one from the other. That's the way it's got to be. So I lay my feet in front of the other till they come right back to me.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We were born to die for wounds.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We were born to die for wounds.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I look at your face, I know I'll never be safe, 'cause you're my favorite mistake. Oh, you're my favorite mistake. I'm just a victim of fate. Ain't got the words to explain this kind of stupid behavior. This is a bad idea. It's the fuck up of the year. I can't end up here. Yeah, I've seen you hanging around, and you're no good. It's clear. Only gonna end in tears. It's a bad idea. Oh no n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I'm tripping up over you. It's so predictable. Don't you know it's typical me? I try to leave you behind, but I'm a fool every time. It's so typical, typical, typical me. I keep my cards out of sight, because I know what you like. But the more I try to hide, the more you take. I should take my own advice, because I'm crossing. 有没有感觉一只小豹子在向你张牙舞爪呢？这一首歌就是刚刚听到的 Ella Eyre 的这一首 Typical Me， 非常非常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大气磅礴。而呢，他就是 Adele 的同门师妹，90后的一个新生代，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 BBC 的年度新生的亚军。刚刚听到他的声音是那种声线当中是有一些嘶哑，但是有一种非常大气的感觉，没错了。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英伦的味道。当然他的歌声当中，包括作品当中，也会插用一些包括牙买加、雷鬼还有黑人灵魂乐的一些元素在里面。而 Ella 也是曾经和很多大的牌去进行合作，在 UK 的肩膀上也有很多不错的成绩。他的非常标志性的那个金色的碎卷发也是非常狂野夸张。曾经有人说他的声音是呢，被英国媒体称作是 Amy Winehouse 和 Adele 的合体，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赞誉，也是期待他有更多优秀的作品。今天来听听这些新鲜的声音，下面这个声音的话就是来自我们国内的王诗安了。其实他之前呢是发出了很多的新声，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在新人当中已经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了。

是否多穿一件呢？星星坠落，带走我的思念，流浪成河，烟火泡沫，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抖着双手拼命握紧那却徒劳无功的生生的火，明暗不遮，看着迂回的伤痕却不能为你做什么。我恨我躲在永夜背后到微光的出口，生生与我离别无遮，每一道岁月的证明自己坚强了，当我寂寞默念着世界不会丢下我，太多太多遗憾和后悔的总是在失去了以后， 这首《声声》来自林俊杰的第十一张专辑《新地球》当中，而这首歌呢，显示出一种超越一切时间、空间的难以去形容的爱的力量。正如他的英文名字所说，爱是灯塔，是照亮并且引领人类真正走向幸福的力量。而不得不说的是，《声声》刚刚听到的一些副歌的编曲部分，和当时在《新地球》这张专辑的一开始一个序章《回》当中使用的弦乐是一样的。所以是这样一个进行呼应的编排方式。最近在和朋友去唱歌的时候，在感慨之前去 KTV 都会点唱林俊杰的歌曲去感受一下，但现在已经很少这样去做了，大多部分是去倾听，因为他的很多新歌现在的技巧上是非常的难，所以很难再去尝试了。今天就是来听听这些让我们放松心情随心听的歌曲吧。下面这一首歌来自刘明湘，提到这个名字不知道多少人还会有印象，当时是在中国好声音的第三季，他在现场唱了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我记得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刘明湘是一个长相非常甜美的女孩，而她的嗓音呢是更加的甜美。这样一个嗓音和声音长相都非常甜美的一个女孩，却唱了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所以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由她来演绎，就有了另外一番味道。 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气，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像不像话题被谁提起了？怎么会没人记得？是不是我疯了？那雨别停了，能否算爱着？雨还在下，现在说话，他敲我的窗，叮叮当当。恋爱的季节，勉强不如放下。雨还在下，你听得见吗？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又会想起我。雨还在下，像在寻你，他敲我的窗，找不到你。这样的季节，就会特别想你。还能去屋檐下等你吗？ 下雨了，这一首歌来自薛之谦。没错，现在天气还是不错的。而这首歌呢，当时薛之谦为了拍摄 MV 曾经淋了72个小时的大雨。薛之谦哥特别擅长去演绎那种非常撕心裂肺的这种悲情，而想到这样一个非常段子手的薛之谦有为爱情去哭泣的这样一个瞬间，让人觉得异常的心痛。那今天就是来听听这些新歌，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其实不能算是新歌了，只是符合我们心情的歌。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时候，当时梁凡去创作的一首歌曲。一首好的情歌会把感情这两个字深入人心，可能这一份感情被抛在身后某个地方回不去了，所以需要用歌声去找回。也有可能这份感情正徘徊在远方，忽隐忽现的招手，那种情绪会揪着你的心弦。而好的歌曲就像是一只无形的小手，去捂住你的眼睛，只从指缝去感觉这一份深情厚谊。这一首《阿楚姑娘》。 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我那望夜炊烟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心伤。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

答在你心里，一切都早已写在你的眼睛。看那野花朝着你开放，清风拂来阵阵淡淡的清香，远处的山巅像巨人一样沉默朝前走。 这是来自云南的 F4， 就是山人乐队，他们经常这样去说自己哈，说是来自云南的 F4， 其实他们有着山的质朴、山的真诚，但却没有山的伟岸和孤傲，所以不是典型意义上那种摇滚乐队，但是他们却一直致力于去做一些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遗产的这样传承，而他们音乐当中也会融合一些云贵地区原生态的音乐在里面。山人乐队来自云南，他们在2016年去参加中国好歌曲的第三季，获得了年度的总冠军。听到这种自由奔放的声音，他们之前有一首歌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叫做《30年》，也推荐大家可以在之后去搜索一下。来听一听好妹妹乐队吧，这首歌非常有意思，这首歌好像打开了一个中国地图，去看看我们走过哪些地方，而歌名就叫做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可能这个时候你去回想一下，或者仔细听一听歌词，会想到好多时候我们的足迹是重合的。而在歌词当中包含的地名数量这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好妹妹乐队是发起了冲锋吧。 去过许多地方，北京、天津、石家庄，常州、无锡、苏州、镇江，再从长春到沈阳。我们虚度许多时光，喝酒唱歌弹吉他，

上眉头，纵火的青年，握紧的时间。 万能青年旅店的十万嬉皮，没错，就是来自摇滚之乡的那个万能青年旅店。听他们歌总是有一种悲伤当中但又透露着一些唯美的气息。他的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痛痒乐队的西湖，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夏天有一个清凉的感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 北京时间